啊，不断的去对抗，不断的去选择呀。那在这个选择过程中呢，有的人啊就会说我花了多少多少积蓄啊，还有的人说呢，哎呀，我吃那药啊啊耽误了我的病情，甚至有的人呢看不见亮了，不想治了。你看看，其实这说的都是什么呀？就是你不同的选择就决定着你的康复还是疾病啊。 对 啊，你看在我印象当中啊，我特别深刻的一个脑梗患者啊，明明就是有希望的活着，但是错打了凝血针，因为他应该打什么？打溶血针呐。你看看，还有那小感冒的，这更多见啊，明明就感冒了，想吃点感冒药吗？可是那感冒啊，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哎，结果这药就吃错了，那病呢，是不是越吃越重呢？ 嗯， 而且那患者还得了肺炎了，你看看。啊，所以吃药啊是治病的，但是你选错了药，那病就会加重。 嗯， 哎，像这样的例子啊，哎呀，我亲眼见呐，啊，或者是亲耳听啊， 太多了， 不计其数。你比如说那心衰的病人，啊，就长期吃那大苦大寒的药，结果他说什么？我越吃这腿越肿啊！你看看那苦寒呢，能不肿吗？还有那中风患者，本来就吞咽功能就弱，偏偏吃那胶囊咽不下去，那大药片子更是卡在那嗓子眼咽不下去，是不是吐都吐不出来？你看看吧，啊，还有的患者呢，你看大家也听到了吧？哎呀，跟我说我买那花了十几万呢，一点效果都没有。你看看，其实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想替咱们老百姓诉诉苦啊。你大家想一想，十几万呢，那对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呢？ 嗯， 你算算这些钱啊，他们得干多少年才能攒下来这十几万呢？ 嗯， 是不是叫血汗钱呢？所以我要说，咱们当医生的，从事医疗工作的同行们，我们呐，啊，你一定要记住，你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呐，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份责任啊和职责。 是， 否则你德行何在呢？ 嗯， 啊，那到底什么才是决定药效的关键呢？我要告诉大家两点，一个是组方，一个是剂型啊。这剂改的新剂型，首先它的这个组方啊不是我一个人发明的啊，它是源于啊一个是大胡子师傅，一个是恩师杜老啊。另外这个特有的剂型，那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大家这一点要掌握呀。啊，优势就是全面实现开脾胃，让你吃得香排得畅；全面开血脉呢，让你心血管脑血管啊健健康康；聚筋骨呢，让你能动能走能跳。哎，聚筋骨能跳跳广场舞啊，那对于不能动的人来说，你说那是不是一件美事呢？再有聚精元，让你增强抗病能力，提高免疫，免疫高了，抗病能力强了，不就少得病了吗？另外大家要知道啊，这剂改的新剂型，哎，因为当时临床实验一二期啊，当时那一些老干部和杜老，还有一些30多岁的老中医嘛，大家都亲身参与过的，哎，所以最先受益的也是他们嘛，哎，那就开始口碑宣传呐，哎，自己家人呐、朋友啊、同事，哎，很多很多人都开始用了，你看看，那后来，那都十分的认可呀，而且慢慢就形成了口碑效应，金杯银杯嘛，哎，都不如百姓的口碑嘛，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呀，你现在在想什么呢？有些人一直在听啊，一直在犹豫啊，哎呀，我能不能用？你说呢？所以我想说啊，你可以不听，但你不可以不试一试，一次试了，就是你一个正确的选择呀。 嗯， 哎，所以我提示大家，想咨询病情的，你一定及时地和我沟通，沟通了，你呀，你就有方向了。 没错。 那一天， 我不等一晌午，为不安分的心，为自尊的生存，为自我的证明。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筋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筋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他是高考状元的母亲，却因20斤大米遭人嫌弃，究竟是他生活过于吝啬，还是背后有辛酸隐情？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 那我接下来讲这个病患者呀，哎，他很有一个特点。这个病患者呢，是既有福气但又不幸啊。啥意思呢？说他有福气，因为他培养出来一个高考状元。 啊， 哎，说他不幸呢，因为他患上了一个严重的疾病。我把这个病叫什么？大家记下来，叫病信。 病信。 哎，信任的信嘛。 哦， 一旦你得上这个病，啊，你就是一个天气预报员。 嗯， 哎，你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呢。哼，一阴天一下雨，哎呦，浑身这扎的一样疼啊。 嗯，你要说天气预报员，那我猜应该是风湿病吧？ 嗯、你看看都知道吧？我这个风湿病的患者呀，当年是50多岁，哎，叫李素梅。我是怎么认识她的呢？哎，是因为我一个远方的亲戚呢，啊，我这个亲戚呢，他在老家呢县一中的食堂上班，哎，而且还是那里的一个大师傅。他跟我讲啊，他们县一中的有这样一个事儿啊，说当时学校啊，要求每个学生每个月都要上缴20斤的米，然后这食堂统一来做，做给这学生吃啊。 嗯。 可他呢？总能遇到这样一个人，啊，说这个人什么特点呢？别人交米的时候呢，都是准时准点儿，啊，而且那米呢20斤一粒也不少，可是这个李素梅呢，她总是呢拖那么几天， 我不按时交， 而且来的时候呢，走路还一瘸一拐的，但是她交那个米呀、啊，没法做饭， 怎么呢？ 为啥呀？要啥有啥，啥意思？你是新米呀、啊、陈米呀、啊、小米呀、啊、高粱米呀、啊，是吧？啥米都有，五花八门，你这怎么做饭呢？所以当时我那亲戚呢，啊，发现李素梅这样呢，就有些不高兴了，啊，就跟他说，说你们这些当家长的，怎么总是爱贪的小便宜呢？你把我们这食堂当什么了？啊？当砸米桶啊。然后呢就告诉他，这下次不行啊，不能这样。哎，当时说那李素梅啊，那脸被说得通红，哎，脸在那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可是后来呢，我这亲戚呢本以为他下个月不能这样了， 不能带这五花八门的米了。可是没想到到下个月月初呢，他带来的还是那个杂色米，要啥有啥。那我这个亲戚当时就更生气了，说呀，学校是规定了什么米我们都可以收，但是你这品种你得分开呀，你都混在一起，我们能做出来饭吗？能做出饭能吃吗？你下次要这样的话，我真的就不收你的了啊。 嗯， 当时说那李素梅还是不吱声，只是在那里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可是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呢， 嗯， 这人又来了。 这应该是正常可以用的米了吧？ 嘿，一打开米袋子，照例还是那个五谷杂粮杂色米啊。 嗯， 这个时候我那亲戚说，那他真是生气了，大怒了，就指着李素梅说，你说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顽固呢？咋还是这个米呢？你呀，你今天怎么背来的，你给我怎么背回去，我受不了。 嗯， 你看，哎，他刚把这话说完呢，这个李素梅啊两膝盖一弯啊，就跪在我那亲戚面前了，而且呢流着眼泪说，大师傅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米呀、啊、是讨来的，是讨饭要来的啊。哎，一边说着一边就挽起那裤腿子啊，露出来那一双啊又僵又硬又变形的腿，而且是又红又肿啊，像什么，就像那鱼梭子一样的。 嗯， 然后说，我得的是晚期的风湿病，嗯，走路都困难，别说是种地了，而且我儿子懂事，那他要退学帮我，我一巴掌就给他打回学校了。 嗯， 啊，我告诉他，我有办法供你上学。 那他说的这个办法就是去讨饭，去讨米吗？ 哎，没错啊。可以说这吕素梅呀、啊，啊，平时是瞒着家里人呐、啊，怕着伤了儿子的自尊心呐、啊，每天。啊，那天还没亮，他就拿着那空米袋子拄着拐就去那十里以外的那村子去挨家去讨饭去讨米。 嗯， 啊，然后到天黑了就偷偷的回村子里了，啊，然后把这些米放到一起，到月初再送到学校去。就是这样， 什么样的米都有呢。 没错啊。 妈妈，我想对你说，嘴边有烟香，妈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其实大家想一想啊，在二十几年前呢、啊、那个时候那个农村家庭， 嗯， 要是能啊有条件供一个孩子去上学呀、啊，真的有的家庭是砸锅卖铁呀、 嗯、 啊，什么累活啊脏活他都得干。 是 啊，为啥呀？不都是望子成龙吗？望女成凤吗？让孩子能有个好出息吗？ 嗯， 你就说这李素梅吧，这病一瘸一拐了，那腿又僵又硬又红又肿了，还挨户去要饭呢，淘米呢，是不是啊？所以呀、啊、当时我那个亲戚呢把这个事儿跟我学完以后呢，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啊，因为当时啊、 嗯、 正好赶上我那做临床一二期的实验，所以呢我就跟我亲戚说了，我说你赶紧啊跟那李素梅说一声，让他到我诊所，我赶紧给他啊给他那病好好的治一治。所以说，说到这个风湿病啊，病信这个病，这样的病患者都知道啊他自己是一个天气预报员呐、啊，那只要是一变天儿，哎，他也变，浑身上下没一处是好受的。 是 啊， 都感觉到那啊胯骨里呀、啊、是吧，关节里呀、啊、就开始冒风啊，疼啊，不敢动不敢翻身呐、啊、那两条腿就灌铅呐、啊、沉呐、啊、一点力气也没有啊。嗯，你看大家常说什么，哎呀我这全身酸呐、啊、全身疼啊，而且有的患者那关节还会肿得像馒头一样。 嗯啊，我看还有好多都变形的呢。 没错啊，有的患者那手指肿的就跟那核桃一样啊。 嗯 啊，两头细中间粗，是不是这样啊？ 对， 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手啊？这叫啥，这叫缩形手。 嗯， 你再发展到后期，那风寒湿啊就一点一点地蚕食着你的骨骼，你的肌肉啊，你的关节啊，你的软组织啊，所以大家都说什么，我这变形了，那是一点一点蚕食的。你再到后来的严重阶段呢，有的人就疼得起不来床了，关节硬的就迈不开步了，手也伸不开了。你就像这李素梅啊，关节活动受限啊，一瘸一拐，那关节呀都粘连了啊，所以他走一步一呲牙，走一步一咧嘴，而且疼得全身冒冷汗。 嗯， 你看看，哎，所以呀、啊、我要说这风寒湿啊啊，初期它侵入人体的时候啊它好治疗。 嗯， 因为那邪呀、啊、那邪气它就停留在了人体的表面， 它没有深入骨骼。 没错啊，所以你用点祛风除湿的药一用就见效。可一旦这风寒湿向内侵袭了，或者是你一病就几年十几年了，普通的药物啊根本不能把你多年的这些邪气连根拔除，实现不了。哎，所以当时我一看李素梅那病的情况啊，啊，已经是晚期的风湿病了，严重阶段了。哎，所以当时直接给她两个疗程的，让她赶紧的越快越好用上。 嗯，那您是怎么治疗的呢？ 哎呀，其实这老风湿老骨病啊，啊，治不好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叫伤害不停止，第二个叫漏洞没补上。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你家那门坏了，小偷进不进来啊？ 进来呀、 啊、哎，进来、 嗯、 你不修门他还来不来呀、啊、还来呀、啊、所以你门一直开着，那小偷总惦记啊。 嗯， 所以你那骨病也一样啊，来点风那小偷就来了，来点你就疼，阴天你也疼，下雨更疼，对不对？而且你第一个知道呢，这就叫伤害不停止啊。 嗯。 第二呢，漏洞没补上，你那门不修好，那小偷永远他都会惦记着呀。永远记住啊，你哪儿坏了修哪儿啊，你那骨门没有修好，你那门关不上啊。 嗯。 啊，所以骨门没修好，经元没补上，你那病越来越重，最后就变形了，残了。最后瘫了，上轮椅了，你看看吧。 有人问，一小时的节目能不能治好所有的疾病？我说，不，但是我们相信，平顺人生就好像是一盏灯，为好多人指引了健康的方向。每天传播健康知识，我们身边的疾病就会少一些，笑容就会多一些，健康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很近，只要不断积累，就会迎来新的希望。我们相信健康就是一种力量，只要我们不断传递，获得幸福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多。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好，那咱们继续说哈。所以究竟是怎么治疗老风湿老骨病的呢？非常简单，叫该开开该聚聚。哎，一开一聚呀、啊、开啥呀，大家都记住了吧，开啥，开血脉，G 给筋骨吃药。你看他骨骼，骨骼需要什么？需要血液和营养。那营养从哪来啊？从骨髓渗透而来啊。你看你的骨骼表面是光滑的，但是内部很粗糙啊，都像那蜂窝一样啊，有很多很多小空洞啊，这也是人体血脉的一个分支啊。但是常年的风湿骨病呢，体内产生那骨壁的湿毒，已经把那些小空洞一个一个全堵死了。 哦， 那你一般的药物的力度根本是不够的，到达不了病灶啊。那到达不了病灶能起效吗？而这技改的新剂型开血脉的效果叫什么？源于它这个特有的剂型。你看看，这不是我说的呀，这是几千年的文化呀。另外有一位名贵的中药叫地黄啊，《本草纲目》怎么说呀？原文记载，地黄添骨髓长肌肉通血脉。 嗯， 哎，你添骨髓不易经添髓吗？啊，聚啊，一开一聚，聚什么？聚筋骨啊。聚筋骨就是要把骨门修好，你外来那些风寒湿你根本进不来，那你的关节呀、颈腰膝呀，它就不会疼，不会怕风，也不会怕寒呐。嗯，就好比给你那骨骼，全身的骨骼穿上了一件防弹衣一样，啊，你多大的风、多严重的湿、多严重的寒，无法入侵。 嗯， 还有呢，还有什么？有一味圣药叫防风。哎，你看圣药防风啊，还有上品首乌啊，能干啥？养心安神、祛风通络呀。哎，它主治的是什么呢？肌肤麻木、风湿痹痛，是不是对症啊？ 嗯， 哎，还有呢，还有一位除湿圣手茯苓，可以说这味药啊，被呢古代大家一家，像孙思邈啊、张仲景啊、李时珍等等，公认的一个除湿的圣手、消肿的良药啊。你看，所以有了这些良药会怎么样呢？对治疗老骨病，包括风湿、类风湿、颈腰膝关节痛、腰椎颈椎病啊、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我告诉你，你就说呢这病患者李素梅吧，那喝完以后第一嗓子跟我喊什么？热乎了。 嗯，有感觉了， 还摸着我手，你看看啊，李大夫，你看我这热乎了。我还以为他哪儿热乎了呢，啊，这手热热乎乎的，哎呦，一摸的手心啊，比我手心还热乎，你看看吧。而且还说呢，通过热乎以后呢，哎，那个关节呀不那么僵，也不那么硬，也不那么麻，也不那么木了。 哦，活动可以灵活一些了。 尤其他拄那拐，他说我这拐可以不用使劲去扶着了，哎，轻轻的扶着就可以了，你看看。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哎呀，我那腿上的大石头解开了，你看看。而且还说呢，两条腿一开始往出排水呀， 嗯， 排黄水啊，这一个小泡一个小泡排着黄水，而且他用手抹了抹，还闻了闻，哎呦喂，什么味儿啊这是？ 哎呦， 说不明白，还有酸味儿，还有臭味儿，你看看， 这是体内的垃圾毒素， 风寒湿毒啊，对呀。嗯，而且还说一开始前几天呼呼的后腰眼冒凉风，你看看。啊，后来呢？哎呦，他说那腿明显的见呢，见消肿啊，啊，尤其上午就感觉到啊，自己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啊，特别的舒服，你看看吧。还是我常说那句话，你记住，老百姓不会说别的，啊，他就知道舒服，对不对啊？ 嗯。 哎，那不就开血脉了吗？那不就补精元了吗？而且后来抬抬腿，哎，疼不疼？没感觉。嗯，你敢相信吗？我告诉你，你是没看见呐。其实我要没看见，我也不敢相信呐。你看看，而且后来呢，学校知道了，啊，李素梅的家里情况之后啊，嗯，还给她孩子免了学杂费，哎，每个月那粮食也不用交了，而且她的孩子啊，哎呀，真争气呀，啊，啊，高考还考出了一个最高分。哎呀，还成了高考状元。 嗯， 你看看怎么样？ 双喜临门呐，啊！ 就应了那句话，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懂事儿啊。哎，还有呢，那孩子后来在填那个填报志愿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李大夫啊，我也要像你一样学医，救人帮助人。 哟，您看您又影响了一个家庭。 哎，你看看啊。 嗯。 所以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问啊，这个药那有啥优势呢？你听我跟你讲，无外乎有两点啊，药性平和，一定记住啊，大家不是学医的，啥叫平和呀？就像有些人的好脾气一样，你说话重一点，人也不生气，是吧？你说话再伤人一点，人也不生气， 脾气好。 所以药也一样，平和，不伤胃，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血管。你看看，这是第一。第二呢，药量大，药劲儿足啊！我常常讲这话呀，啊，35.7，啊，35.7斤的药材才能加工出1斤的药啊！尤其针对的老风湿、老骨病啊，你把它记下来，啊。所以呀，我要告诉大家，你的病没有好，就是啊，方法选择的不对呀。另外呢，有很多人会问呢，啊，合不合适啊？治不治我的病啊？我告诉你，啊，配合鲁班开锁，让你全身得到营养的滋养，骨密度增加，弹性增加，哎，活动啊、运动啊都不受限，而且呢，能让你跳广场舞，还能出去旅旅游，你说这该有多美呀、啊？哎，所以选对药，早治疗。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哎呀，李老师。 哎， 您好。 你好。 哎呀，我太幸运了 哦！ 我自从你讲座以后 哦， 我第一天我就听你的节目 哦，第一天就听呢、 哎、我第一天就听，我特别搁家没事我就听广播、 哦、哎呦， 哎呀，我一听到李老师讲的太好了 哦， 我特别认同你这讲座 啊、哦、 和你的产品。 嗯， 我给你先介绍情况哈。 哎，好。 我今年72岁，我有个儿子吧，47， 哦， 他呢是高血压， 嗯， 这高血压吧，发现的晚，但是估计有10多年了， 嗯， 他没有症状， 哎呦， 血压头也不晕，没症状， 嗯， 13年吧，完了手术痔疮， 嗯， 完了大夫说，哎呀，你血压也太高了，这他怎么才知道？ 嗯， 一不吃药160，低压110， 嗯 嗯。血压高吧，吃下药也下不来。 嗯， 哎呀，我就着急呀、啊。我寻思他吧，是他体脂比较肥胖， 嗯、 就是1米7的个儿吧， 嗯、 180多斤，190斤。 哎呦，这个，嗯， 啊， 嗯嗯，挺高。 哎呀，现在我吧，唯独的心病就是他的血压。完了他怎么的呢？我也想吃你的产品吧，我担心一点就是， 嗯， 他是过敏体质， 嗯， 因为原来吧吃过几回药了， 哦， 都过敏了， 嗯， 而且还非常严重。他的过敏吧，除了身上起小红点儿， 嗯， 还起水泡，完了淌水儿， 嗯， 哎呀，没办法，就上医院住了20多天医院， 嗯嗯， 哎呀，这次呢，我就有点害怕，我怕吃了过敏， 哦， 但所以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嗯， 哎呀，他这怎么办呢？ 中医没有过敏这个词儿啊， 嗯， 只有啥呢？只有虚症。哪儿虚啊？所有过敏的你大家听好，过敏叫过度敏感，啊，现代医学叫免疫力亢进呐。有人给你说过吗？你儿子体内有热有火。 太对了。 对了吗？而且有湿热。为啥他胖？胖人多湿，不仅有湿还有热，叫湿热，叫热盛肉腐。我告诉你， 嗯， 其实呢，他内实外虚，大胖人嘛，爱懒嘛，是不是？ 嗯， 但是他体内有实症，外面表现虚症，你看复杂不？ 嗯， 多复杂。 是他那是冬天都光膀子， 啊， 在屋里。 你看， 你说是？ 我还没给你把脉，我怎么知道呢？ 嗯， 对，这就根据你的介绍，我给你辩证啊。 哎呀，李老师真不简单。 所以这个病在哪儿？一，脾胃门不开，该开的不开，你看他挺能吃，但是他排不出去啊，吃的多。 当然有20多年了。 为什么他胖？吃的多，排的少，他才会胖啊。 对。 你吃8斤，你就排1斤，那7斤跑哪儿去了？ 嗯。 是不是在你体内呢？体内哪儿？血管、血液，对吧？所以他血压难降，低压高。为什么低压高？低压是心压，他早早晚晚会得心脏病的。我告诉你，叫高心病。叫高心病，高血压的心脏病，别耽搁了。敏感，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就是胃门不开，开了不关。然后呢，这该开的开，该聚的聚，聚啥呀？你把那黄瓜架绑紧了，你长个大西瓜，它也能禁得住吧？哎，聚啥？聚精元。精元是什么呢？精元就是能让它油柳子通过汗腺二便排出去的一种动力。哎，你看吃完药钻了，额头啊，啊，前胸啊，后背啊，后腰命门呢，全是湿乎乎，把那湿毒都排出去。哎，借热乎劲儿，再用上专业的剂型的药砖，一开一聚，药劲儿大，药量足，不就解除了吗？啊！ 哎呀，你这个产品我相当信赖了。 呵， 我就是担心吃了， 哎， 怕的过敏，别的不担心。 所以既然相信李老师，那你不妨一试，不妨一试。但是他吃的时候要注意啊，一定要穷玉符。 怎么的？ 穷玉符法呀。 什么叫穷玉符法？ 有保温杯吧？ 有。 保温杯把那药茶啊，用开水冲一下，把水倒掉，和药砖同时泡5到8分钟。这叫闷上5到8分钟。让那药量全面释放，然后你得看着他，让他喝完才能走人。很多小年轻这脾气急呀，我得晾凉了，我一口干。你儿子一定是暴饮暴食的人，我告诉你，对吗？ 对。 哎呀， 李老师，你看见他了？ 嗯， 不是吗？ 所以你记住，一定让他一口三咽。喝茶怎么喝？让他喝这药怎么喝，知道吗？ 好。 哎，看住他，不喝完不能让他动。对喽，把汗消了之后再让他动。你想治病，你说这叫麻烦吗？ 不叫麻烦。 你说再过个3年5年再弄一个心梗，你说可咋办呢？ 那就麻烦了。 哎呀，咱就 要我的命了。 但是提早点咱就不会实现的，明白了吗？ 对。 哎， 对的。 好吧，好了。 谢谢李老师了啊。 再见，再见。 哎，再见， 再见。 好。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哎，李老师你好啊。 你好你好。 哎，李老师你是个好大夫。 哎， 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夫。 哎呦， 我是沈阳的。 哦。 我今年88岁了。 哎呦，高寿了。 哎，我那个听你这个节目啊，也就听了有一个礼拜了吧，也就是。 嗯。 我的病情吧，我主要就是那个，后边那个骨头啊，当间那个骨头啊，骨折了。 哎呦。 前年的时候， 哦， 我就是，抽筋儿，腿有关节炎呐，一抽筋儿，一抽筋儿吧，我就抱着那个大腿，这么蹬一下起来了，起来就抱着腿，完就觉得后脊梁这地方，蹬两下疼一下，我也没怎么理乎，可能就是不好了，完搁那以后吧就疼，后来我姑娘就领我上医院去看去了，到医院一看呢，就说是我骨折了，也没留住院，就拿点药回家好好养着，说那个养个得100天，伤筋动骨100天， 没错。 好家伙，到今年冬天，今年的春节左右，又犯病了，我也没，就我自己 又骨折了。 啊，又骨折了！我自己觉着我没动弹啥玩意儿，我也不觉着，人说我的骨质疏松厉害，说你那么大岁数，你那骨头都稀碎的，你那都是挺疏松的， 稀松了， 你挺不住了，你都是。在家我也有点胖，我都130多斤，140来斤的， 你看看。 完了说你那个。又骨折，我说我也没摔呀，没碰啊，说没摔没碰，你也是杵着哪了， 明白了。 完了带儿媳妇领我去洗澡去，你脚滑了一下，也没什么，也没摔，说就滑了一下， 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完了这就又了不得了，疼的我，哎呀冒大汗珠子，完了血压也上来了，那阵我的血压就180了。我儿子姑娘一看不行，还得上医院，又领我上医院了。到医院呢，就说我两处骨折，不是原来那个地方，是那个又有新的了，又有那个原来是第八节，后来他又说第5节和12节。 哎呦，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整的，我也不知道，说住院吧，这就住院，这回留住院了，不住不行，就慢慢这么养着，现在养的程度就是。疼不那么大疼了，但是呢，木个长的，原来是第八节，后来他又说第5节和12节， 哎呦，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整的，我也不知道，说住院吧，这就住院，这回留住院了，不住不行，就慢慢这么养着，现在养的程度就是疼不那么大疼了，但是呢，木个长的。也不敢动弹，就是不敢那个什么下楼，反正费点劲。 你看啊，你去医院左一次右一次 啊， 那究竟什么原因搞明白了吗？ 没有。 你看看，你记住啊。 啊。 你说你也没摔，说骨折就骨折。 啊。 啊，也没碰， 啊、 说骨折就骨折。 啊。 这个啊。 啊。 临床就叫做重度骨质疏松。 啊。 不是一般的骨质疏松。 啊。 我常讲啊。 啊。 一蹲一起、 啊、 一个喷嚏一个哈气、 啊、 一个懒腰、 啊、 能听懂吧？ 能听懂。 就骨折了。 啊。 哎，用我的话讲，这就叫骨松而不聚。 啊。 什么不聚啊？就是筋元不聚。 啊。 你看我讲了，药钻一开一聚啊。 啊。 开血脉，输送营养。 啊、 聚筋元呢，增加动力。 啊。 有了动力，有了营养了，你的骨质就觅食了 啊， 聚筋元 啊， 聚筋骨 啊， 我常讲那黄瓜架子松了，你就得绑紧呐 啊，对，是你说吧，对 那 对， 哎，是听见了吧？ 啊，听着了，我听你听节目听着了， 理解了吧？ 嗯、啊， 哎，绑紧它，是不是你挂个大西瓜它也掉不下来呀、啊？ 是， 那个是黄瓜架，哦，那你这个是骨架， 对， 是一个道理呀、 啊。 啊，你这不但呢挂不住西瓜了， 啊、 说塌架就塌架， 啊， 那不就骨折吗？ 是， 所以怎么办？ 啊， 一定记住， 嗯， 要三方面办， 啊， 不是吃个药打个营养针儿，吃个止疼药就完了、 啊。 你吃那么多止疼药，不还是3次5次住院吗？ 哎，对。 为啥？他药量不足，药劲儿不足。 啊， 我说过35.7:1吧。 啊， 这就是钻呐。 啊， 你呀、啊，你现在得吃3块。 啊 哎，干啥？开脾胃，气血有源呐。 啊啊。 也就是说，吃下的食物得能转化气血。得吸收好，老年人的脾胃虚弱呀， 对对对， 就和那个2岁的娃娃的脾胃一样 啊， 凉一点不行，热一点也不行 啊， 哎，所以这药钻喝下去之后，第一点开脾胃 啊， 让气血生化有源 啊， 对吧？ 啊啊， 第二步就是聚筋骨 给骨架松了锯筋骨， 啊， 筋骨一锯了， 他就 骨质觅食了之后再补精元， 啊， 这个精元呢是气血的精微物质啊，所以我为什么把它叫做一开一锯呢？让老百姓化繁为简能听得明白 啊， 哎。哎，也补气了，也补阴了，也补阳了，也补血了。 啊啊， 这个精元呢？ 啊啊， 哎，所以有的人，你看我们临床做实验的时候，重度骨质疏松的患者， 啊， 你咳嗽喷嚏，摔个屁股墩儿，扑噜扑噜起来了， 啊， 哎， 啊， 因为八九十岁老太太， 啊，也是 很多很多的， 啊啊， 哎 啊， 但是这个得需要时间， 啊， 中医呢要从根本上来给你哎做调整，聚筋骨、聚精元来做工作， 啊， 哎，另外呢，你记住。重度骨质疏松啊， 啊， 往往我给大家开个食疗验方， 啊， 哎，用的党参呐、 啊、 陈皮呀、啊、大枣啊、小虾啊， 啊， 就这四样，啊， 大枣， 对， 陈 皮、党参、 党参， 对，再加点小虾， 啊， 小虾米， 就小虾皮呗。 哎，对喽，小鱼小虾补钙专家嘛， 啊， 然后呢，你想有药专，你及时用上， 啊， 就可以了。 啊啊， 哎， 听你的大夫， 哎， 我听你的李大夫， 好，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 啊， 哎，你看看这不就信任吗？ 啊，我决定信任。 然后我最后提醒你老姐姐啊， 啊， 用上千万不能停。 啊啊啊！ 哎，那就像什么呢？打仗一样，你要冲上去， 啊， 你就不能退回来。 啊， 对不对？ 对。 哎，退了你能打胜吗？ 啊，嗯，好， 是不是？ 坚持。 对， 嗯， 然后呢，十天半个月再跟我们沟通。 哎， 哎， 谢谢老师。 好嘞， 哎， 再见。哎，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哎，李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哎呀，你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我太感谢你了。 哎呀，百忙也是为大家而忙， 太感谢太感谢，我不知道咋说了，哎，我太激动了。哎，李老师 别客气喽，没事的啊。 我听好长时间了 啊。怎么样听的？ 说的太实在了。 哎呀， 简直说到心坎里，说到心里似的。 哎呦， 我听好长时间，李老师。 那我们就结缘了呗。 太实在了。 对喽。 天天听你讲的太实在了。 哎， 到患者家去给看病，我太着急了， 哎， 李老师。 哎呀，您记住，咱不像别人那样啊，我做事不是给大家做，一是给自己做，自己有能力的去帮助大家。哎，说吧，说你的具体病情好吧。 李老师。 嗯。 我有两种的疑难杂症向你请教一下。 疑难杂症，说说第一种。 嗯，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 嗯， 我的左腿吧整个就是麻，脚趾头吧只能有一个大脚趾头有知觉。 嗯， 剩那四个脚趾头没有知觉。 嗯， 走路就像踩石头子那样，是扎得很。 几年了？ 这有七八年了吧。 确诊了吗？ 确诊了。 哦， 但是我受过外伤。 外伤和内伤完全不同的两个病啊。 嗯， 你看中医讲得病有三因说，哪三因呢？外因、内因和不内外因。 嗯， 你这是外因带来的。 嗯， 对呀，外伤留下的后遗症啊。这是你到医院大夫没跟你说吗？ 那都好多年了，说外伤，那时候上班是 在厂子那个就是谁知道你能不能呢哈、啊、第二炉六厂的第二炉去那个劳动去扒、 哦、 跟那第二炉上掉下来一个烟钢砖把我腿压住，如果掉下去整个人就找不着了。 哎呦呦呦， 嗯， 幸运呐、 啊、挺幸运。 嗯，我所以我说你这外伤为主啊，啊，所以椎管狭窄是大病啊，是大病，它不像突出呢，突出是什么，纤维环破了髓核出来了叫突出、 那 个膨出脱出滑出，你这椎管狭窄呀是怎么回事呢？ 嗯， 你这个中医讲的筋呐、啊、那软组织啊那就增生了，压迫神经血管造成了狭窄呀、啊、压迫呀，那腰部啊那神经密密麻麻，马尾神经坐骨神经啊，所以他一压迫神经，你下肢放射性疼啊，走路跛行啊，一瘸一拐呀、啊，踩石头子一样嘛。 那不能走下楼，我家是五楼， 嗯， 下楼得倒着下，薅着栏杆。 对嘛，那就、那就 倒着下就能、嗯、哎呀，住五楼到三楼， 是啊， 一楼到二楼，五楼得歇三歇才能上来呢。 所以不管你是突出还是狭窄、 嗯， 根在哪儿啊？ 嗯， 腰为肾之府。嗯，你那腰病啊，嗯，一定要找肾呐、啊。 嗯， 这是就是根儿。 嗯， 啊，肾藏精。 嗯， 我的词儿叫聚精元。 嗯， 就肾精足，它能生髓， 嗯、 髓能养骨、 嗯，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嗯， 啊，听我节目听懂了吧？一开一句吧。 听懂了，我天天听、 哎。是的呀。 嗯。 一开开血脉，哎，一句给你补精元，补精元就有动力了，动力了有动能了。哎，你那腿就给力了，因为它不压迫血管，不压迫神经了。找到我，你是不是有信心了？啊， 我有信心了。但是我就自己，我自己成天在家就剩无声世界是、嗯，成天就是电视给我作伴。 哦，好，这回好了。 疑难杂症是啥呢？ 嗯， 白血球高。 白血球高。 还有白内障，白内障我已经看了一年多，到医院检查白血球高，不能做。 高多少啊？ 一万四。 正常多少你知道吗？ 正常是900，900是9000呢。 你看你900-9000可差很多呀。 是这我记不 住。我告诉你吧， 哎， 4000到10000， 哎， 明白了吗？ 明白。 这是常人， 哎、 你多了4000，说明你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嗯、 哎。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那你上医院交的挂号费白交了，不知道？ 那我到医院，他就说回去那啥，你这个不能做。因为你这眼睛做了，那个眼线是连着的，那个眼睛也可以坏。 哎呀，你记住，人活七十古来稀、 嗯， 想动刀你就别琢磨事儿了啊！你这超标的白血球就是你有炎症或者有血症。 嗯。 啊，你有炎症有血症，这不是大问题，到你那还变成疑难杂症了。我告诉你，药专开脾胃就解决了。 我就想试试。 不是就想试试，你应该马上试试，一试你就知道了。所以你那腰椎呀、啊，你记住做个外敷。什么的，那只能解决一时的缓解之痛。但是我有一个什么呢？摆小腿做复位的方法。 嗯。 趴在床上。 嗯。 竖起小腿。 嗯。 左摆右摆。 嗯。 这叫道中医倒行逆施的腰椎复位法。 嗯。 非常简单啊。 哦。 一趴在那儿，但是有一点不能枕枕头啊。 啊。 啊，就趴在那儿。啊，两腿竖起来，左摆右摆，5分钟即可，每天5分钟到10分钟，一次到两次就可以。 啊 因为你那腰病，所有腰病都是蹲着呀、弯腰啊累出来的病。我说的方法你听懂了吧？ 听懂了。 每天做，你然后配合那药钻，你看看。 嗯。 哎，所以说你那白血球不要理它了，不要管它， 哎、 这一开脾胃，气血生化有源就解决了、 嗯。 啊。 哎。 哎，好不好？ 好啊。 哎，所以每天呢，有这个弟弟陪伴着你呢，你不孤单了啊。 哎呀，不孤单，你太忙太忙的了、 哎， 太忙了，应该那啥呀，注重自己的身体呀。 哎呀，谢谢姐姐的关心呐、啊 嗯， 啊。 哎，那好了， 好 谢谢、啊。 再见，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一辈子为了啥？